该怎么说？一路逞强了多久？一句突然的问候依旧难受。到不 这是潘晨把自己唱哭的一首歌，到不了的以后。潘晨上一张专辑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但是这五年他其实并没有闲着，从被迫跨界当演员到如今去慢慢享受在影视当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一个过程，也是蛮不容易的哈。那么与潘晨同年参加快女的刘惜君最近也推出了新的唱片，名字叫做如我，找到郭顶、郑楠两位音乐人来加持，电气化的风格暗黑冷艳又带着梦幻，让主打抒情歌的刘惜君这一次变得个性飞扬。我们来听郭顶为他打造的这首《梦银河》，这样的风格和主题放到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就是郭顶那张专辑里，我觉得也毫无违和感啊。 在等着什么发 剩下黑 是郑楠为刘惜君打造的一首《夜行》，像刘惜君这种从主流风格框架跳出来的快女，还有郁可唯，两人的都市情歌方向让彼此都收获了不少有传唱度的情歌。不安于现状的郁可唯在2014年推出了专辑《温水》，告诉大家乖乖女也有特立独行的一面。那接下来来听到这首《Invisible Love》，稍后呢还听到郁可唯的一首歌叫《原谅不美好》。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正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来听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You never have a kiss in the crowd. Walk along the street on hand. We haven't gone but just the two.Time that I think about you, there's something shining in the air. It's just too bad that nobody can see. Only in love that it is Shining in the air.

聆听心声。 水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歌榜。你好，我是麒麟，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来听一些主打自我元素的专辑。你看林俊杰 JJ 这些年好像过得非常的顺利安逸，但是我们从音乐当中看到他反射出来的真实状态好像就不那么的明朗啊。比如说新的专辑《伟大的渺小》，色调偏暗黑系，他也以此来叩问内心的世界，用一张专辑来掏空自己。我们来听这首新歌叫身为风帆呢，他把人比较为风帆，乘风破浪在所难免，鼓励大家积极拥抱挑战，以诗人的心态面对每一天。 偶尔只能够转弯，偶尔必须长叹，偶尔微笑看海洋多宽，偶尔沦为瓶中船。只为风帆终要流浪，乘风破浪之的孤单，不解释是改变别人太困难。来换固执，用痛偿还，天算总轮流相互陪伴，渴求圆满太贪婪。 对那张脸，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第53天后的日夜线，当黑夜吻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半日夜，冰冷的眼泪一滴就寒暄。来自目光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在黑夜和白天拼命往前，听不到救援。 中国榜正在播出，这是毕佳阳填词林俊杰作曲的《黑夜问白天》。从黑夜问白天到黑夜恨白天再到黑夜吻白天，唱出了一种历经风雨之后的释然和豁达。所以说林俊杰最新的这张专辑《伟大的渺小》真的是非常自我，主打自我的一张专辑啊。那么下面这一位的老朋友呢，他这些年用音乐重塑自我，登上中国好歌曲大叔的形象，确实和之前的那种暖男偶像派的他有很大的差别。在2016年他推出专辑 Mr. Man， 和他的形象一样，更加是有棱有角。接下来来听阳光下。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 有何不可，只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世界才能为你快乐。为什么活着？用什么选择？站在阳光下就该是温暖的，恐惧是什么？算了，别永远自扰的折磨，它又何必呢？生活没有假设，它没有如果，要简单的快乐，别想太多，就像这样唱歌。有机会选择，就是幸运的。如果你真的爱过，就应该懂得为何那拥有的感觉真实的，如同此刻。 在月光里呼吸，依靠着山河大地，在月光里叹息，触摸烧焦的土地，在星光下喘息，颤抖的身体，黑暗的身体，有黑色的眼睛，那去吧，这不值一提的过去，燃烧烧焦的土地，在星光下喘息，颤抖的身体，黑暗的身体，有黑色的眼睛，那翅膀这不值一提的过去，燃烧吧，最后寒冷的冬夜，一捧灰土落入尘封下光里，你看到的是生命最绚丽的美丽， 黑暗中的舞蹈来自满江。和满江一样，光良去年的专辑《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也跳脱了传统的情歌模式。这个小时的最后来听《造天气的人》。 天忘了提醒我，就算这是脑海的排列又如何，都不管了，什么值得不值得，有人离开，有人和你一起走，幸是我陪你一段就足够，那些不一定成真的本事，如果夏天下雪，你会不会再爱上我？ 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这信物象征了永远，一起擦亮誓言，爱的痛心的让我逃进你之间，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